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，多希望你能看见现在的我。风霜还不曾来侵蚀，秋雨还未滴落，青涩的季节又离我远去，我已亭亭，不忧也不惧。现在正是最美丽的时刻，众门却已深锁。在芬芳的笑靥之后，谁人知道我怜的心事？无缘的你呀，不是来得太早，就是。